鸭仔和金仔会面，说中朝友谊长存，你估他们有什么对话内容呢？会不会是这样呢？哇，鸭大哥，我就羡慕你啦，怂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人民又找到钱重。金仔，我更加羡慕你啦，北韩特色民主世袭制，人民又觉得自己咁幸福。哈哈，当笑话咁听下讲下呢就 OK 嘅。就佢担心嘅呢係两个喺度交流呢，就係嗰啲咩规范言论啊、延续权力啊、全民公投一位候选人啊。我就唔係好笑得出啦。我係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嗱，无记就终于成功上市啦，唔知一众港珠又执到几多钱呢？嗱，寻日短短几个钟啊，嗱上市 IPO 嗰日啊，就炒到上去11蚊。嗱，记住佢系过二上市嘅咋，不过好景不常啦。第二日即系嚟到今日啦，嚟个华丽转身，一日之间接唔见咗啊，接近50%啊，收市就得翻3.几。嗱，强国新或者阿 Win 到而家都仲系好唔明白啊，点解一只2017年盈利大倒退，同埋一直都噏唔到未来发展嘅公司，可以炒得咁犀利？究竟系点解嘅？点解嘅？可能只有无忌嘅忠实 fans MJ 啦，同埋一众港珠先可以答到我啦。我系强国新或者阿 Win。 嗱，成日话艺术系无价嘅，艺术咧就唔系完全无价嘅，咁都要俾少少钱嘅。嗱，话说咧有一个填词人啊，咁咧佢将过去半年佢填咗几只歌。合共130,000嘅点击率咧，咁就有张单啊，即系佢啲咩 KK Boss 啊、Move 啊嗰啲版税嘅单俾翻佢，咁咧130,000人次位好犀利啊 ，M J 系嘛？佢咧最后收到系12.21蚊，哇，真系犀利，12.21啦，所以证明咧艺术并非无价嘅，130,000点击率系值12蚊嘅。我系强哥生还者八奇， 好欢迎翻嚟一次嘅强哥 生还者，大家好，咁从事创作系咁噶啦， 艺术家一定系艰苦嘅，系咪？ 系啊， 艺术家之出名咁多年都系。发展出嚟系咩？都系死咗先至系。 系啊，上乘啊，紫华神都系咁讲噶。我觉得 梵高都系咁。 系啊，我觉得我哋就系一个伟大嘅艺术家。 出嚟系啊，我唔想做嘅。 死咗先至有人开始留意。 嗱，好似以前嘅咩国，我国嘅张大千啊，或者系一啲国外国嘅西方社会嘅一啲画家，全部都系死咗之后啲产品啊，啲作品先出嚟噶嘛。 所以即系我哋要鼓励下嘅，即系我哋而家自己都做紧艺术家啦，我哋都冇钱噶咁样，咁即系鼓励下大家咧，其实都可以睇下点样去支持下嘅。我咧就成日叫人哋去系唔系都买下张正版碟啦，我间中都买嘅 CD 啊，系啦，但系买完之后咧又未必可以听到啊，因为即系已经冇咗 CD 机嗰啲咁样嘅播放系统啊嘛，都系揿翻 YouTube 嚟听，但系都叫支持下咯。 喂，我嘅引言咧就讲无忌啦，以我所知无忌好似即系主要呢一两日就风风火火啦。 你入咗货支持未啊？ 我冇入货，亦都唔会入嘅。不过以我所知。无忌真系唔会有咩大动作，或者好似譬如有线啊，或者捞啊，去唔会话咁成立一个新闻部啊，去采访啊，去点，冇一啲任何嘅动作或者举动嘅。 啊，真系要听下新闻啊！喂，点讲咧？无忌嘅新闻， 其实咧，无忌系冇新，无忌本身冇新闻部嘅嘢嘅。 我知啊，即系譬如话佢炒高炒低呢个咧，我呢啲唔接触股票嘅人咧，咁就唔系好知嘛。我记得咪前咧，阿八奇兄曾经讲过，即系话佢咦，好似有啲嘢动作做咗出嚟，我想听下八奇兄报呢个新闻。 动作喂，都动作上个礼拜我哋讲过噶嘛， 即系佢， 我哋预测过，点样能够成功嘅？我哋系 点样能够做到就？ 喂，佢基本上你佢，因为佢本身佢嗰个发行个股发行个股数 系 咁咧，其实佢用好少嘅资金可以将佢一炒就炒到可能你佢招股价1.2蚊一个月啊，就炒到上11蚊，咁11蚊咧，咁好多贪心嘅人，例如阿 Win。咁咧就可以入咗货啦，咁咧就好多人蜂拥入货咧，咁咧跟住佢就可以一下子咧，咁佢咪乘机可以掉货咯， 雪球效应。 但佢都搏噶，即系睇你咁讲啦。嗱，我仲几多钱都好啦，先要自己用10蚊去买。 我左手交右手咧，你 咁啊都 即系我交俾阿 MJ 交翻俾我咁啊，炒11蚊咁样咯。 因为佢个发行量啊少啊嘛，街货咁用好少嘅股数就已经可以将个价推高好几个价位噶啦。 不过咧，我会中意咧，有时我今次咁啱有睇财经新闻啊。我有时咧，有时我哋呢啲即系吓普通人啊吓，啲乜都唔识嘅人咧，有时都要睇下啲新闻咧，去知道下咦，其实入边发生紧啲乜嘢事。咁譬如今次咁样啲股票咁样，我都想入嘅。咁但系就问下啲睇下新闻啦，问下啲知 知窿路嘅人咧，就究竟佢背后件事系点样噶咁样。咁、所以今期咧就讲下新闻啦。 系讲新闻咧，香港啲新闻咧。就好多嘢讲嘅，咁咧但系咧嗱，我小弟小弟阿白琪，我系白琪，好多人认错啊入边，我都曾经做过下记者嘅，咁所以咧唔多唔少，同埋都有啲做新闻界嘅朋友，咁所以咧都略知一二嘅新闻界啲嘢。 喂，你以前做过，咁你而家仲睇唔睇新闻嘅咧？ 咁你新闻仲会睇嘅，但系咧新闻呢啲嘢咧，我又成日觉得系不可尽信嘅， 系。 点解不可尽信呢？因为其实咧，新闻咧好多时候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技巧咧，去将佢想讲嘅嘢话俾你听。嗱，例如你讲一单新闻就阿 Win、跌咗落海咁先算啦。咁呢啲好客观，阿 Win 系跌咗落海就跌咗落海噶啦嘛。但系背之前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。你可以用文字或者甚至用唔同嘅画面同镜头去诠释到阿 Win 系自己跳落去啊，定系拱落去啊，定系佢自己 自杀啊， 自杀啦、啊。其实你基本上，总之我想 tell 咩 story， 我可以用唔同嘅方法系去演绎呢件事。 系系系，啲字眼啦、啊，系啊，而家应该明啲噶啦。即系而家大家譬如话攞啲文汇报啊，或者甚至东方日报啊咁样，即系嗰件事你未必边个啱边个错嘅，同苹果啦、啊、或者同明报去比嘅时候咧，咦，同一件嘅新闻出嚟、有几个唔同嘅 angle， 咁原嚟系争好远噶。 只要你嘅落笔。稍稍唔同，个观点唔同咧，大家去理解成件事咧，我相信亦都唔同。呢、這个可以问一问我哋嘅白琪啊，前记者啊，即系会唔会系真系其实成件事系好唔同？好似坦白琪所讲，件事系阿 Win 跌咗落海，但系可能佢只不过持风一转，阿 Win 可能前日买中国对买中国队支持中国队，跟住之后不利咁啊输身家咁样， 跌落海。其实唔使咁复杂噶，唔使咁复杂加咁多字噶、加一两隻字咧，成件事会唔同晒噶。例如阿 Win 去搭车，我就咁我写我就变咗阿 Win 竟然去搭车，系啦，成件事好似负好负面咁啊！你竟你唔系喂，竟然去搭车，系啊，即系可能咧，你成个咧，你会影响到人哋啊，系咯，佢都有啲身份地位，阿 Win 之后竟然要去搭车咁样。 我有个切身体会，我哋嗰阵时占领嘅时候咧，嗰啲新闻我听讲啊吓，啲字眼咧系有规定嘅，即系咧我哋一定要用，即系啲新闻从业员同我讲啊，佢哋一定要用占领就。唔俾用留守，因为留守咧系有正面嘅意思嘅，一定要用。 所以嗰阵时咧，嗰啲咁嘅扑街六八九出嚟讲嘢嘅时候咧，就会成日坚持系非法占中， 系啦， 非法占领，系啦， 就令到一啲即系譬如置身事外嘅人咧，就会系就咁睇啲文字啦，话有班人就占领，有班人就非法，有班人就犯法，咁咪系咯，不断喺度即系有唔同嘅观感咯。 其实作为前记者啊，白琪当其时呢啲咁嘅失或者因为你喺应该系占中。之前好多年啦，咁但系你从事新闻行业嘅时候咧，我哋今日嚟咗个嘉宾啊，白琪耶，掌声。咁啊，你当其时从事一个新闻业嘅时候，系咪都会有好多依类型嘅准则啊？ 直情即系嗱，冇话一个准则，只不过咧，其实我哋嗱，通常我嗰阵时我电视。我有做过，报纸我都做过，但系其实一个记者嘅写稿啦，例如我通常咧个记者一个采访嘅流程系咁嘅，我去到个事发现场，即系无论系撞车又好，或者阿六八九讲嘢都好啦吓。其实我哋事发现场，跟住我例如特首讲完 A B C D E 呢五个 point， 咁跟住听完之后完咗啦，我即刻打翻俾我老细，话哎呀，阿特首啱啱讲 A B C D E 五个 point 啦，跟住咧佢就会俾个方向我点样写噶啦。咁其实咧我就系会 base on 佢个方向去写，系啦，咁 base on 佢方向去写，咁最后走出嚟嘅嗰样嘢，咪佢俾我嗰个方向咯，就咁简单嘅啫。其实又或者嗱，其实咧头先阿 Win 或者 M J 都讲过。嗰、那个叫做文字有好有影响力。其实咧，我记好记得咧，其实画面都有嘅。我好记得咧，我自己啱啱即系入行入歌行嘅时候啦、我去见工，我讲咗一个好天真嘅说话。个老细问我：，咦，阿白琪啊，你觉得点解你想做电视嘅记者啊？我就讲咗句：，咦，我觉得因为咧电视有画面啊，有一啲图，即系真系影到发生咩事啊嘛。 有片有真相啊。 系啦，咁嗰件事咪真实啲咯。我而家谂翻起都嗰字戆句， 点解咧？点解咧？点解嘅？点解嘅？ 嗱，第一，你去到一个现场，基本上你拍啲乜嘢，你可以选择。 系你变咗一个导演。 第二。 个剪接上你可以去调整好多嘢嘅。 嗯， 第三就系讲紧话啦，我又讲翻一啲实例啊。 嗯， 大家可能各位听众或者两位主持咧，睇 CCTV 新闻嘅时候咧，有冇发觉佢哋咧讲亲外国嘅新闻咧，一定有好多好 close up 嘅示威嘅或者暴乱嘅 video， 系尤其是呢几年， 嗱，第一示威咧未必代表乱，但系一个 close up 咗落去嘅示威咧，你其实咧就算你 close up 咗落去，我踢紧波你都觉得成件事好乱嘅 ，OK， 或者 close up 咗我哋跑紧去买饭咧，你都会觉得啊咁乱嘅咁样， 即系佢专登营造一个咁嘅气氛啊，一个咁嘅情况出嚟，等你觉得外国好混乱嘅。系啦，又冇乜嘢都唔好外国啦，我哋中国几和谐。 示威就系乱嘅，佢嗰个画面。 系啦，又或者讲紧话，你基本上你拍摄一段片嘅时候咧， 系 基本上其实咧嗱，个剪接咧，新闻嘅剪接系点样做咧？ 系 我哋影咗可能50个 shot 翻嚟， 系 嗰个剪片师傅 系 跟住我哋嘅稿去匹翻啲适当嘅 shot 落去。 系 好啦，我头先讲啊嘛，我基本上。我嗰段稿系我老细叫我点写噶嘛，咁跟住我最后我个剪片师傅系 base 我段稿去剪片啊嘛，咁其实某程度上系一个引导嘅过程咯， 就老细一个人话事啦。喂，嗰阵时你有冇见到系即系有冇咁夸张地？譬如话，其实嗰件事咧就系嗰个就即系鹿嚟嘅，但你又真系要将佢演绎做马咁样咧？ 又冇嘅，但系咧我好记得有好深刻印象咧。嗱，想当年咧，阿龚如心女士咧仲在生嘅。咁咧，咁龚如心女士嗰阵时系被人告噶嘛，即系上法庭噶嘛。咁其实佢上法庭，佢所谓过堂啊，就问佢话你认唔认罪？冇噶啦，成条新闻其实系喺法庭 啦， 喺法庭嘅事系就完咗，或者可能第二日佢先再做审判或者做其他事噶啦嘛。我老细叫我写两版喺报纸度，跟住问吓我老细点写啊？哦，阿伯奇啊！你咪形容下佢啲衫咯，嗱你形容下佢点样啲衣着咯，写到四百字噶啦，又或者讲紧话你讲下嗰件事来龙去脉咯，又写到八百字噶啦， 一个人完成噶呢啲。 如果佢见我冧档咧，佢又揾人帮我手嘅嗰次。咁、 okay， 但系嗰次我写到十点几嘅，我由晏昼五点。咁但系个问题就讲紧话，好多时。香港嗰个新闻咧，未必叫歪曲事实，但系佢有一个好重嘅引导性，又或者讲紧话，基本上佢有时调翻转系为咗压个版面啊，即系我唔好讲到咁政治啦，有时为咗压版面，咪将好多 side track 嘅 point， 其实完全唔关事噶，你龚如心我佢嗰、那个头发佢衣着，你都要我呕四百字甚至六百字出嚟，其实读者未必系真系想睇添，纯粹因为。咁我都要牙噶，咁我个版位就系咁简单。 即系都系要听老细话咯，嗰阵系。 系咁老细咧，当然要听佢嘅老细话啦，亦都系事实。因为通常咧，每一个报纸又好，电视又好，佢每一日咧，佢都会开会嘅，就系话哦，嗰有啲咩新闻， 翻咗咩要做嘅一单新闻出嚟， 翻咗单咩，翻咗啲咩翻嚟，咁咪拣咯。而佢揀嘅准则当然第一系娱乐性啦 ，juicy 嘅 ，juicy 啦，其次就系老细打落话要乜，咁你咪要乜。 你头先提过几个老细啊，其实系分别你上你嘅老细同老细系大概咩人咧？即系 嗱，例如记者上边可能一个编赛主任啦， 系 编赛主任上面可能有啲总嘅编赛主任啦， 系 或者新闻总监啦， 系 再上即系我简化晒成个 structure， 唔知咁少人噶， okay， 即系大概咁啦吓。咁你总嘅编赛主任上边可能真系讲紧呢间公司嘅老板，系啦，都系咁嘅意思。 喂，其实呢啲咁埋没良心嘅工作咧。应该系咪好高人工嘅咧？好似譬如，如果一真系要做呢个埋没良心嘅事， 我又觉得咧，又未必系埋没良心嘅。第一，即系佢都系 打份工啫。 好多记者都系想尽力去报道嗰个事嘅真相嘅， 佢引导下啫， 尽力去报道，但系尽咗力，但系报道唔到啊嘛，有好多嘅制肘。 应该咁讲，系报道到个真相，但系个真相系唔同嘅角度去出发。 系啊系啊， 我只可以咁样讲。 咁所以都系埋没良心啦。 好啦，唔讲埋没良心先，我哋讲人工。 OK， 好冇批咧。 一般嗱，我呢个咧，我真系好想，我好想讲呢个题目嘅，点解咧？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咧，系会问我阿伯奇，你嗰阵时。 时做记者咁好稳，点解你唔继续做啊？我听到我都唔知好嬲定好笑。 咁我都相信记者未必好稳，因为我估下喂，你估而家出名嗰啲主播，譬如话周嘉怡啊， 我冇做啦，冇做啦， 即系唔系当时出名嘅主播，佢哋当时 佢做幕前咧，我当其时有个朋友都几出名嘅，黄山 Tony， 咁啊收尾去咗亚视，去咗捞，跟住去咗亚视做主播嘅，我谂五至八皮一定有嘅， 咁多噶， 因为佢要出样啊嘛，要出样嘅应该会高啲。 哇，呃你、啊。咁多噶， 冇咁多嘅， 边度有咁多钱噶？ 我估，譬如柳俊江啊，即系噏得出名嗰一堆嘅新闻从业员啦、啊，我觉得应该都要有五万到啦， 系咯，五至八万咯。 嗱，其实咧，佢嗰啲主播咧，佢会分开两批嘅人工，一批就系佢个底薪，一批佢出镜费。咁但系嗱，我喺嗱依一刻我唔敢讲，即系依家一百年啲通胀都涨晒啦。咁但系我讲零几年啊，一零年左右嗰段时间咧，咁我仲识好多人噶嘛，其实可能我谂三万蚊两三万啦、 啊，即系已经系全包噶咯，两三万包 即系包埋嗰啲，因为其实记者嘅人工咧，并唔系大家特，甚至包括埋喺即系电视出镜啊，着到靓靓啦嗰啲。都唔系特别高人工噶，即尤其是喺无线做，无线系出名，喺电子传媒嚟讲比较低人工添。 OK， 仲要比较低人工。 咁如果譬如我哋头先所讲嘅一啲出名嘅即系主播啦，咁如果譬如一啲普通嘅记者啊，真系喺前线做采访嘅，如果譬如好似东方或者苹果，一般记者会有几多 钱？阿 Vin 啱啱 up 出咧，人工比较高少少嘅，依家有应该有啲网媒嚟零一嗰啲。就人工会高翻啲嘅，但系我个年代我系零几年做记者嘅，阿 Vin 就 up 咗全韩最高人工两间出嚟啦。 人工比较高翻啲，即系几多？ 嗱，我自己入韩嘅时候咧，我零三年入韩，我唔怕讲埋嗰阵时，我嗰阵时我仲四岁，咁咧，嗰阵时我得7000蚊人工嘅， 哇，全即系攞足噶咯，即系连埋啲车船津贴、珠宝优惠， 我即时 cam 嘅， 实报实销 嘅，系啦。咁我其实据我所知，依家你新入行做个记者，可能都系万一到啦咁样咯。 得万一蚊点生活啊？ 有俾埋个万 废青点卖楼啊？呢啲废青 有冇 OT 费噶？ 我冇嘅高基本上每一个记者入行嘅时候咧，佢啲阿头都会灌输个观念，就系做记者咧。你就 系伟大嘅行业嚟嘅， 系神仙土，系啦，神仙土意思系咩咧？唔使食嘅咧，你食物热成噶嘛？你热成你食咩饭啫？ 不食人间烟火， 你热成你热成咪赚爆咗 ？O K， 咁都点样生活啊？其实 所以咧，其实咧，即系小弟识好多，即系同一个阶段嘅记者咧，其实好多都转咗行噶啦，即系唔喺个新闻业嗰度继续打滚落去嘅。即系当然仲有，但系十有其八九系。已经冇喺嗰个行头度继续打滚噶啦，已经做咗其他嘢噶啦。 例如咧，即你话转行，其实是一件唔系容易嘅事嚟噶嘛。尤其是人到中年三十几岁咁样，点样转啫？做 人到中年就难啲嘅。咁我识嗰啲好多廿几转咗噶啦，包括小弟在内。咁嗱，通常记者咧最常见。转个行业咧系咩咧？ 公关 ，exactly， 好劲啊 ！MJ 真系好， 即系去啲公司嗰度就同翻啲传媒保持翻关系。譬如我哋而家我哋巴台而家上市啦，好劲啦咁样。咁我巴台咧都需要一个人咧，就系熟悉传媒嘅行业，跟住同各大嘅报纸啦、电视啦去保持个良好关系嘅，系咪呢啲咁角色咧？ 系啦，其实系呢个角色。咁但系佢即系嗰个人去到嗰个岗位，系咪真系做到嗰样嘢咧？呢个就系即系各有各啦。咁但系咧就大家就唔好抱住一个心态，就系、是、觉得哦，因为你做过记者，你就识同传媒识打好关系。其实你会了解多啲运作，但系识唔识打关系系两回事。 咁当然， 咁其实即系呢个新闻从业员，即系唔系话外间咁样睇得咁光咁好咁光鲜。 其实咧，小弟系会觉得香港做新闻从业员系比较凄惨嘅，一嚟人工低啦，二嚟系我觉得系常常俾人唾骂同埋睇唔起嘅。 我不嬲觉得佢哋辛苦噶，你点睇佢哋而家即系向乐观？定悲观啊？ 系啊，你意思系佢哋个个方向， 即系成个新闻咧。 算啦，我成日叫啲师弟师妹咧，吓、啊，你香港你唔好做埋啲咁嘅工啦。 即系譬如而家 可以做经纪算啦，讲真。 而家可能有啲新闻嘅毕业生啦，将会你加入新闻业界，你系咪会建议佢哋唔好入新闻圈？ 真系唔好啊！即系我觉得咧，你会对呢个世界幻想破灭晒噶， 咁恐怖啊！ 但系咧，因为我哋作为读者啦，即系我自己仲系每我仲有啲尽量睇报纸嘅，咁、我都会好中意睇人哋嗰啲专题报道，我觉得人哋花咗好多心思去做嗰啲嘢俾我睇，而呈现到嗰样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啊，起承转合啊嗰啲嘢俾我睇咧，我就觉得哇系好劲嘅，咁我系好佩服呢一班人嘅，咁我觉得即系我好希望呢个行业系可以继续落去咯，但我知道佢哋系式微紧。 呢个行业咧系一定新闻业系一定会有嘅，即系基本上你有好多大机构啊，甚至政府佢都需要新闻业噶嘛，你冇新闻业，我点话俾你听？港独系唔啱，占咗系犯法嘅啫。 同埋点样宣扬呢个一带一路咧？ 系咯，嗰啲系假嘅新闻业嚟噶嘛？咁所以我 全港都假噶啦，依家又边间系真嘅啫？ 所以我唔系咁，但系希望会有你觉得点睇？虽然时间已经冇乜，但系点睇网媒咧？即系佢哋可唔可以转去做一个真正可以带到个事实俾观众，即系嗰啲正面嘅嘢？ 或者我咁样去理解啊，网媒又好，纸媒又好，传统嘅电视媒体都好，佢都要食饭，都要有一个营运嘅。收入嘅来源， 因为中国人嘅观念啊，即系咧佢唔同嗱，欧美都可能有呢啲嘢，但系中国人嘅观念特别系，唉，老板叫我做我咪做咯，冇即系冇一个传统偏财自主嗰样嘢，即系就算有嗰个根基都打得唔深啊，系啊，咁所以其实系好，就算你头先 M J 讲网媒咧，网媒你都有老板噶嘛， 都要食饭噶嘛，都要出 嚟。你网媒啲记者唔系由报纸啲记者过嚟。 咁问题就喺呢度啦，你究竟要知道你嘅老板系净系俾钱你嗰个就系老板啦，定系其实大家要知道你无论一个网媒又好，一份报纸又好，一份杂志又好，一条短片都好啦，其实你嘅老板系啲读者啊。当你冇读者，譬如文汇报咁样咧，你写得几劲啊？你用金融加艺康去写嗰一篇港独就系犯法嘅嗰堆嘢咁样文字都好咧，冇人睇。 唔紧要，幕后有老细俾钱咪得咯。 如果我作为一个即系前记者，我第一身去谂，我个老板就系我出粮俾我嗰、那个，就算我几个月，就算我代啲读者去，又系我老板。我当我得罪咗我自己真正嘅老板，咁我就好快冇老板啦，系啦。 即系个游戏已经系咁嘅玩法咯，系啦。所以呢个亦都系中国共产党现在系最叻去控制嘅地方。 有关记者嘅嘢咧，其实我仲有好多嘢讲嘅，有啲趣闻啊，嗰啲系极多嘅。但系咧，时间 讲啲同女主播嘅趣闻啊嘛。 呢个咧，我系讲一集嘅，我真系可以讲一集。 例如在维多利亚办了会员卡啊， 点样女主播去访问鸡豆啊？ 系啊，将来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啦。 好啦，咁啊，节时间差唔多，多谢嘉宾发旗， 好，多谢， 拜拜。